世界之外，有一个等待，倒数的爱，黑夜慢慢散开，闪烁的尘埃，温暖每个存在。心底在蔓延，在绽放，渺小而炽灼的倔强，能点燃全红的力量。未来的路途有多长，我彷徨在路上去流浪，去流浪。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。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 喂，什么都知道的知不道叔叔，我看妈妈最近出门都要戴口罩，这是为什么呢？ 小小，那是因为最近有一些很小很小的病毒想要入侵我们的身体，让我们生病。在我们说话、咳嗽，或者打喷嚏的时候，这些坏东西就会乘坐飞沫，也就是嘴巴里飞出来的小水珠到处乱飞，而我们戴上口罩就可以阻挡这些病毒的进攻。 可是戴口罩好难受啊，我喘不过气来。 小小，口罩可是隔绝病毒最有效的武器，小朋友们可不能放下武器给病毒可乘之机啊。 原来口罩是武器呀，我要赶快戴上打败病毒。 北京时间18点整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重播精编版有声书导听。有声书导听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。走在街角，透过橱窗，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，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。我们探寻，我们吸收，

沏上一壶好茶的去倾听。 就从沙滩走过，写下了永远之类的等候，这像极了我们想要的生活。白色的篱笆，悠闲的理由，喜欢骑着橄榄绿的窗口，而这些单于幸福的感受，像我们完全没负担的小时候。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重播精编版有声书导听。有声书导听。 FM 95.4 AM 603。的故事天地， 阅读打开视野，文字透视世界， 文字赋予我们力量，书籍滋养我们成长。 读书俱乐部，让我们与好书作伴，与经典对话。